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5月8号上载了社论第一恐怖国家美国难免遭到灭亡。社论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国情院准备一场针对北方首脑部的生化恐怖活动的事实公布于众。美国就是在这地球上最凶恶的恐怖国家，是培育恐怖组织根子的国家。